河神和 小 青。哎，说到这里，就很多朋友一定说，哇，原来就是那个十万个冷笑话里面的我最喜欢的河神和小青吗？今天他们两个已经来到了我们的直播间啊，今天应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惊喜吧，因为我们是一个可以看的广播，今天不仅可以听到声音，而且能够看到两位我们非常优秀的配音演员的这个真正的庐山真面目。 没错，尤其海哥其实在这个 TV 版的动画也是一直在为河神配音，是不是？ 对 对对对， 特别萌。有很多粉丝一想海哥是不是会立马想到河神从河里面飘起来的那个场景， 是 特别神烦那个状态， 眼神眯眯的。 哎，那你自己会怎么就是怎么看河神这个角色呢？ 就是那种单纯的并且又很讨人厌那种感觉， 一点都不讨人厌， 一点都不讨人厌， 讨人厌都是加引号的。 我妈去那个电影院看完之后给我发微信，就是除了夸我以外，他还说，哎呀，我特别喜欢那个河神，他太萌了，就是我听了之后特别想掐他的脸，然后我就脑补了一下我妈掐他脸的那个 神奇是什么样的， 我一定会加油的。 被掐脸是一种夸奖。 其实能够被长辈喜爱，你会发现就是不是长辈都喜欢那种乖乖的感觉。 当然了，这河神我觉得应该是所有的年龄段就不分男女不分老少，大家应该都喜欢。 是是， 对，就是讨厌都是加引号的，所有的 也算是《十冷二》里面的一个笑点担当了，我觉得。 对对对， 是的。 而我们这个小调配音的这个小青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人物。 对 对对对， 有故事。 我再重新打下招呼，大家好，我是山西的小时候。就是小青这个角色，她其实是那个 TV 版里面女王大人的那个小时候，就长大后我就成了山西啊。然后她其实是一个蛮单纯的一个女孩子吧，就是她虽然生病然后在医院里面，但是她所有的就是家庭条件也不是很好，都孤儿嘛。那个小金刚为了那个就是让小青过好生活，就 你是因为要下线了狂剧透是吗？ 对对对，大家看到我剧透的份上一定要去看啊。 我们还希望追一波呢。 对，但是小青就是他的所有的愿望就是想要跟小金刚在一起， 很单纯的愿望， 当时还是处于相当单纯的时期。 对对 对 对 对对， 懵懵懂懂。 是的，然后长大了之后就开始抓老汉啦，抓正太啦，抓老汉和正太啦，就 是多少年过去了，对对对， 经历了岁月的洗礼，突然变 对 看开了。 没错，然后而且就是小调配的这个小青也是一个身残志坚啊，也不能说身残志坚，是 我们都加引号， 患这个绝症，但是依然 非常的坚强 的 这个绝症其实要打引号了， 是打引号的。 就是其实他这个之前有这个有个小内幕，就有个小花絮， 设定有改变是吗？ 对对对，最开始的时候他是绝症， 真的是绝症， 真的是绝症，就没有引号的绝症。然后当时的剧情中间还有很多煽情的地方，就是特别悲， 特别韩剧了，当时就 对。然后后来那个卢导和李导就回去看，就是给他们的员工们看片儿，然后大家说，哎，这太悲了，结果就改了，然后就改成了得痔疮。然后 这反差太大了， 萌萌的妹子得这种病真的好难。 对，后来不知道为什么就变成了盲肠炎。就哎，好奇怪啊，美少女是不能生这种奇奇怪怪的病的吧？ 对， 你痔疮太多了， 请赐我一个绝症， 就是美少女 让我美美的死去。 美少女是可以得公主病是吧？ 对，一下就不仙了，一下接地气了就。 对，但盲肠炎还行，还是可以接受的，觉得 对对对。 然后今天也非常开心能够请到我们的海哥和我们的小调做客直播间。那现在我们先进一小段片花，马上回来。 漫游嗨翻天，耶！ 漫游嗨翻天，漫游嗨翻天，漫游漫游漫游嗨翻天。 动漫新番，动漫新番，动漫动漫新番。 热门游戏，萝莉游戏，御姐萌妹子游戏， 声优声优优优优优， 正太大 优优优优优， 就在漫游嗨翻天哦。 好的，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98.2 AM927 北京青年广播活力调频漫游嗨翻天。大家晚上好，我是左小美。 各位好，我是张大同。 张大同为了 配合你， 是 对小美大同。 那感觉你有点吃亏是 没有啊，我觉得我头大呀。 就是下雨下，哎，等会我得从

会不会跟女王大人有关系，结果在片尾的时候印证了这个想法。 你很聪明嘛、嗯、 哎，我们是不是知道的太多了， 知道太多了。对于我现在还准备今天晚上去看电影的人，好像觉得我好像知道了很多了不起的事情。哎， 对，你可以带着这些了不起的事情再去 更多了不起的事情。 好， 其实冲出电影院然后回来看到那个66个梗，会觉得特别解气啊、哦、终于可以知道为什么在电影院的时候觉得好像没什么的时候大家都在笑，诶，大家在笑什么呢、嗯、 你的梗在哪儿， 其实你没有 get 到人家设计的那个点。 对，因为这一点，并且就是我们跟两位导演关系也都比较近嘛，也知道他们的一些、嗯、喜欢的就是习惯的东西、嗯、那么两位导演真的是阅历非常丰富，就他各种各样的点都能 get 到、嗯，不管是美漫啊，包括日漫啊等等，他都知道。所以说，总有一款梗能够适合你们，能够抽到你们的点。 总有一款梗能够让大家暴露年龄。 对对对对对对对。 是的，因为你看，它不仅有一些比较新的梗，而且会有一些怀旧梗，就是情怀。 对， 嗯， 可以勾起大家童年时候的回忆，是不是？尤其对我们这种小朋友来说啦。 对。 嗯、啊，那就比如说像《十万梗笑话》这种偏搞笑类的动画，两位在录制的时候会不会出现一些啊什么演绎啊笑场的情况会有吗？ 我觉得应该会吧。 对啊，就是有一些台词还是 搞笑， 微微有一些羞耻的。 我其实最多的是一种痛苦，因为河神他说话特别慢， 是、嗯。 那么当说话特别慢的时候，大家咱们都是做这个、嗯、就这个声音表达行业的、 嗯， 就是你的口水声音特别明显。 对 对。但是你在录制影视的时候，那种东西就不能忍，并且是都是字与字中间的口水，那么就一遍遍冲来，就是、 嗯、 就我当时记得第一场戏就是跟我唯一一场最大一场戏是跟女娲一开始打电话说、嗯、哎那个我给你汇报一个事，好消息呢， 坏消息呢，还是不好不坏的消息呢？ 对对对，嗯、那段。我录了有20来遍吧， 20遍， 就是因为口水，我没有办法，无法避免，吃了好几个苹果。 是不是因为在饭点之前？ 主要是因为他要把这个口腔打得很开，然后还要笑着说话，还要把声音都集中，稍微做得扁扁的，集中在这个位置，就会很自然的流露出一种噼里啪啦那种声音。对， 哎，那可不可以现场展示一下？ 我最期待今天这个环节了， 好想听啊，好想听啊！ 不可避免，来吧！ 屏幕前的小伙伴们，收音机前小伙伴们，赶紧打开你们的录制键，然后录制起床铃声，好不好？ 最近也是真的是休息不太多啊，这个状态不是特别好，大家见谅啊。 年轻的樵夫哟，你钓的是这个金斧头还是这个银斧头还是这个铁斧头呢？ 金斧头、 哦、受不了了。我就是先看预告片嘛，然后我最喜欢这一段，结果今天现场听到的感觉果真不一样啊， 不一样，有种身临其境的感觉。 我觉得更加反差萌了，因为我觉得和小海的本人的感觉可能就是从那个就是声音和形象上可能有一点点反差吧，我觉得。 你想说什么？他说你想说什么？ 就是 我和小调站在一边， 就感觉 不，这是这样的，就是我记得那个我们在8月初的时候跑这个就是石冷这个路演的时候、 啊， 然后我们相当于是那天晚上连续跑了10来场，对吧？ 10场， 对对，10场左右。然后是主创人员上台去，哎，大家好，我是谁？然后我录了谁？ 啊、 然后到谁都是啊，鼓掌。然后到我是贺震，哦，就这种状态， 一猜啊， 第一次感觉吃了体型的。占了体型的光啊，特别好，对对对， 全是惊喜啊！给大家来说，就是一见到本人，我说哇，这么有挑战性，但是河神的确给我们带来惊喜太多了，我觉得也是。戴荃也是专门给河神唱了一首歌嘛，我觉得就是慢悠悠啊一些角色，我觉得还挺好听的。本来我就很喜欢戴荃，就觉得更喜欢河神了。 嗯，而且好像从海哥的私人微博里面也看出来，是不是也有录一版河神？ 啊，对对对，当时也是响应这个号召，因为我特别喜欢戴荃老师， 嗯， 然后一直也是听他歌，从最早的《悟空》对吧？然后当时从那个中国 新歌声 还中国好歌曲。对吧？好像是、 哦、中国好歌曲， 对 中国好歌曲 听过来，对，特别喜欢他、嗯，对。然后正好知道他翻唱这个，然后哎，一定要挑战一下。虽然唱的不好、嗯，但是还是。 哎，那我们现在可以听到了吗？ 在网上听吧，因为实在是特别哑，是吧？对对对对， 胆怯了， 好不容易涨点粉，可不能因为这掉了。 大家可以多多关注我们海哥的。 微博 上面有发布吗？ 对对对，微博上面有。 对，好的，那我们刚刚聊的就是两位，一位录的是河神，一位录的是小青嘛。 对。 那两位的性格，在现实生活当中，性格和剧中人物有没有一些相似的地方？ 一般都会有一些吧，否则的话，

跟给这种本身是没有灵魂的东西赋予灵魂这样一个状态。 嗯， 比如说像 动画、 游戏、动态漫画等等等等。那么就举个例子，像河神他是我录的，对吧？小青是小调录的。那么如果换一批人，他可能是另外一种风格， 另外一个感觉。 对，他一定也会受到大家的欢迎。对，那么这个时候就看，其实就是声音演员本身赋予这个角色另外一种更独特的一种特质吧。对， 所以就是角色的气质在很大程度上也是跟声优，就是声音演员的声音气质相契合的。 是的， 对 的。 那我们刚才提到 CV 这个词， CV, 很多人会把它当作是配音演员。 CV 这个人 他的全名叫 Character Voice， 对吧？就是给、 好专业。 对，就是我们提前百度啊，就是给这个角色提供 角色的声音。 对，角色声音提供者是谁？对，所以说他也不能，他只说比如说小青的 CV 可以这么理解吧，对吧？给小青提供这个声音的人，提供声音的人是小调，对吧？那么就是小青的 CV 是小调， 这是个正确句式。 对， 但是不能说小调是个 CV。 对， 那他们经常会说那个什么什么 CV 是小调吗？这样的用法是 就是反正其实现在也是没有一个官方的正确与否啊，只不过咱从这个咱从语言逻辑上来分析啊。那就是一般会来说，那哪个角色的声音提供者是谁，那谁配了什么角色，那这样可能会说的更直观一些。 其实提到这个声音演员，好像现在日本更多的声音演员已经向一个偶像化的道路发展了，是不是？ 对，声音偶像化从2005年开始，对，一直到现在做得很红火。 那现在我们有想往这个方向来发展吗？ 但是其实前提还是，我们当时想了，但是前提还是要看这个市场对我们的认知度是怎么样的。 比如说现在我们已经开了很多就多种多样的针对声音演员培训的课程。 对， 如果说我比较擅长这个曲艺方面，那我是不是可以以后向这种唱歌和配音方向发展？然后我比较适合是舞蹈，我以后就变成个唱跳型。 其实是这样，但是我们的一个想法是，我们还是希望我们的北斗企鹅的演员能够更多贴上声优或者声演员的标签。他的本职工作是一个声音表演者，对，声音提供者。那么他可能在这个之余，他有很多的不同的一些延展，比如他唱歌唱得好，对吧？他跳舞跳得好，他可以去做一些周边的事情，但他核心工作还是一个声优。对， 所以就不要忘记自己的老本行， 对， 还是要踏踏实实的做好这个声音演员的工作。 对， 刚给大家科普了一下 CV 的用法哈，再来给大家一人造个句子，好吧？记住我们的例句就是小青的 CV 是小调。好，那我们再看看下一个词，大家有没有还在生活当中遇到一些 ACG 误用词汇的这种例子？ 我觉得还有第二个就是宅吧。 宅， 其实这个平时大家说的频率很高， 对， 就说我宅在家里啊，今天你干嘛？我今天宅在家里一天，就这个说法是不是本身它就是不太正确的？ 我觉得大家是不是经常会把宅用作一个动词和形容词？ 动词吧， 你很宅 哦，对，你很宅 是 形容词， 这是形容词， 对， 但我宅在家 是动词， 这好像宅就变成了动词， 对，就是待在家里的意思差不多。 而且就是在很多三次元的小伙伴会说，小美，我觉得就是你天天不愿意出门玩，你是个宅女。 对， 但是大家觉得宅女和不愿意出门能画等号吗？好像不可以， 是 应该不一样的。 对， 其实在日语里的宅啊，有两个词嘛，一个是 neat， 一个是 otaku 嘛。然后这两个词其实是略带贬义的，因为它会就是可能在就是我也是就个人理解啊，就是这一批人可能也就是被社会淘汰的一帮扶不起的这帮年轻人 啊， 对， 整天躲在家里不干活， 也不是躲在家里，就是他沉浸在这个 自己的 世界里， 这个世界里，就是他也不是我不出门，他可能出门也就是那种跑到秋叶原逛逛看看手办啊，对，舔一舔小姐姐啊，这种状态，对，他就封闭在自己的世界里边，就是比如说见到别人打招呼的方式也都是跟正常人状态是说的点是不太一样的。 我也提前有查过，说这个御宅族好像也是会对某一项事物有一种狂热在里面， 非常狂热的人， 他也会有一定的研究， 对， 但是他圈子可能相对封闭，就是我完全沉浸在这里面，可能和外界的生活还是稍微有一些隔离的， 对， 可能你跟他交流，他只能跟你交流他